不知道这一串数字能够打给谁呢？你可以试一试哈，如果有人接通的话告诉我谁接通了。一举入围了格莱美年度单曲和最佳音乐录影带两项大奖，并且成为了年度最焦点，然后发行了全新单曲叫做 44 More 与 Overnight 之后呢， Logic 又搭档当红的电音制作人棉花糖 Marshmallow 释出第三支新单曲叫做 Everyday， 然后3月2号嘻哈和电音双强音合璧再度席卷全球。这里是想带你听遍全球好歌的朝夕音乐，这首歌叫做 Everyday。 I work hard every day, day, day, day. I work hard every day, day, day, day. Yeah. But today is my day, it's my day. And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it's my day. La, la, la, la, la, la. Yeah. Roll up to the spot.Feeling real good. Think you gon' talk shit, you better not. My homies real hood. They say logic, why you do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Yeah, they used to be like who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Now they know my name wherever I go. Used to think that's what I wanted, but now I just don't know. No, I can't fuck with that. Nuck if you bucking back. Yeah, I've been working, but I ain't got nothing back. Tell me the dilly now. Hold up, wait, really now. All of that shit you been talking just silly now. And as quick as you rise, just as quick as you could fall.Oh no, no, no, I can't fuck with that at all. Can't fuck with that at all. I work hard every day, yeah, yeah, yeah. I work hard every day, yeah, yeah, yeah. Yeah. But today is my day, it's my day. And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it's my day. La, la, la, la, la.All she ever wanted was attention and a bunch of other shit I shouldn't mention. Cause she got daddy issues for days and days. But today, she ain't got shit to do. Her ride along with you. So we gon' run and vibe and vibe and vibe and vibe. I'm tryna live my life, but am I doing it right?Yeah, I'm tryna live my life, but am I doing it right? Tell me I'm the man, you the man right now. You the man right now with the whole wide world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right now. Fuck the lights and the cameras and the money and the fame. I'ma do it for the fam right now. I'ma get it for the 301 and the RATPAC. Cause you know I work hard every day, yeah, yeah, yeah.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联系到可爱的我们啦。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可以联系到非常可爱的我了。如果我要说一个性感又迷人的男性嗓音，你会第一个在脑海当中浮现谁的这个面容呢？我猜80%的人应该都会想到 Maroon 5当中的 Adam Levine， 因为他实在太耀眼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来自于 Maroon 5 2014年6月18日正式上架发行的 Maps， 这首歌提前了3个月和各位见面，最终收录于他们的2014年9月2日发行的专辑 V 当中。 Maps from Maroon 5， Check it out。 Fresh Radio。 I miss the taste of a sweet life. I miss the conversationFor a song tonight, I'm changing all of the stations. I like to think that we had it all. We drew a map to a better place. Apps 非常好听，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也更加的好听。 Grip Love 成军在2009年，来自于美国 LA 的 Indie Pop 乐队。据说他们几个是在希腊的一个叫做 Crete Island 上的小岛上认识的，后来几经辗转，将近一年之后，他们才开始在 LA 录制他们的歌曲。女主唱的声音呢，有一点像水果姐 Katy Perry， 他们的歌曲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啊。虽然现在北京是春天，但是我觉得稍微热起来的那种温度也非常适合在这种小范围的活动一下，然后听着他们的歌随时都可以 cheer you up。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也非常好玩，我们把你欢迎进你的世界，然后让你好好去探寻一下你可能忽略的那些角落。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这样，往往总是羡慕别人的人生啊，非常精彩，非常的开心，但是也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世界有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让人羡慕的。所以 Welcome to your world and enjoy your lif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You're packing magic in, you're making habits in. You may seem like something classic, but your cheap sunglasses, your cheap sunglasses, and I'll see right through you. 刚刚的这首歌非常的具有欺骗性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表面上听起来是那种非常小清新的歌曲，实际上这首歌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内心的个性的表达。其实怎么个性要让你自己去发现一下。我想问，如果在生活当中有人惹你生气了，你是会怎么对待他呢？是当场就反驳回去，还是说哎算了算了忍忍就过了，还是非常文艺的用文艺青年的方式把对一个人的不满全都表达在你的作品当中呢？我觉得啊，这首歌应该就是这种感觉，把不满都表达在他的文艺作品当中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Glaze， 去年十月发行 EP This Is What It's Like。 澳大利亚的另类流行三人组合 Glaze 再度回归，用非常迷人的声线把整首歌的旋律一起揉进你的耳朵。 Love You Better， 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Last night I came around from 10 to 4 to hear the same excuse again. We argued barefoot on the kitchen floor. It was such a rush, but enough's enough. Baby, let's slow down. We're not thinking clearly. Moving too fast to see. I will love you better than you know. I will love you better.Been here before. 所以说三人团体的智慧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非常有趣的内容。这里是朝夕音乐，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能够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这六个字，来和我沟通交流，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都可以留言给我。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英国女歌手 Ella Ear 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Feline 当中的一首歌曲 Don't Follow Me， 别跟着我啦，求求你，稍事休息，但是我希望你们还是继续 Follow Me， 跟着我哈，马上回来。 They say that imitation's a form of flattery. The way you copy paste doesn't flatter me, and now I'm losing patience. And I'm sick of saying, sick of saying. And I don't need a mirror, I just look at you. I guess you kind of figure that you could wear my shoes, they're just a little bigger. And I'm sick of saying, sick of saying. It doesn't work, it isn't.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台是座椅自检，

傅真给出了一个听灵魂伴侣这首歌最好的方式，那就是窝在被窝里面，应该是一个人听比较合适。一个人睡不着躺在床上的时候，如果你难受的话，可以好好的哭一下。我相信各位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呢，很大部分可能已经是钻被窝了，玩着手机或者读一本书。如果我能在夜里陪伴你也好。我一直觉得在夜晚我们是最容易卸下防备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喜欢上了一个声音或者是一首歌，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声音，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下一首歌唱给每一个你，这首歌叫做你曾是少年。 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 来经历了什么，人们在讲起自己的少年往事的时候呢，脸上就会变得非常的鲜活而且相似。那是一张光彩熠熠的脸，一副纯粹干净的表情。我觉得我们少年的时候应该多多少少都做过一两件事情，让现在的自己回想起来都佩服不已，只是当时我们自己觉得非常的平常，后来大多都忘了。刚刚那首歌来自于 SHE， 你曾是少年，歌词当中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我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会告诉我自己，你会实现你的梦想，你会做上你想做的事，你会变成你想变成的人。下一首歌你能听出那种爱到撕心裂肺，爱到痛不欲生的感觉。你安东，让我爱他。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会不会雨的雕像粉碎过两天，是你占据你未做的季节就错归，天冷若气血昏迷间，那颤抖的指尖会不会愿意让我牵？亲爱的，如果你要挑选我们啊，再等我一下，我还没说爱他，你闹够在风我沦陷，来不及爱一整年。既然说人都会生离死别，我许愿期限内要见的面，你别来搅局，请走远。 百年也不够，我爱他。 爱他，倪安东，礼物，刘力扬，成长三部曲概念迷你专辑转寄刘力扬，当中表达了我们都在成长，同时呢我们也在受伤，我们都在寻找这样匆忙而过的自己，我们都爱逞强，我们内心温暖还故作冷若冰霜，直到明白这一切，无论是青春，无论是我们的成长，无论是我们做的对的或是错的事情，其实这一切都是礼物，之后我们学会了享受一个人就好，学会重新喜欢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在继续奋斗之前，我们总结一下分享，过去的阴影很大，是因为未来的光线很强。接下来这首歌声音已经响起来了，这首歌曾经陪伴了我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Olivia On 海枯石烂。 这几天你在哪个城市，天气一定晴朗，因为你就是个太阳，有空想念我的话就上线来说晚安，让梦里星光灿烂。别再担心有什么难，别把我宠坏，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够浪漫。些平淡孤单，但我感谢这孤单，让我更加确定你是我缺少的那一半，完成我的那一半。不怕明天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每天看见你笑脸我就心安，小天堂。 oh, oh, 我有你放在心上，生命就有了重量，风马也不会飘荡，一起看海枯石烂，一起等地老天荒，慢慢爱不慌不忙。我有你守在身旁，眼睛就可以勇敢看岁月怎么漫长， 觉得我还好吧，应该不算孤单，孤单只是因为我们不够果断。一个人的感觉很抽象，可能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也叫一个人，可以是喜欢一首歌找不到分享，可以是找到分享的人却又找不到相同喜好的人。你觉得你是一个人吗？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还觉得你是一个人吗？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下朝夕 FM， 也可以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你在新浪微博也可以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跟我说说话也是蛮好玩的。 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和你听到林宥嘉《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接下来十点答录机正在准备带你进入最舒适的夜晚。以上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见。 一个人出去逛，又一个人躺在床，这晚有多少的一个人没吧，不够分另一半，爱已经用完，我不孤单，孤单只是不够果断。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是脚跟，回忆是傲恨，也没有人见证。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是脚跟，